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因思出入境中介资格停止认定，如何雾里看花找方向。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在开启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8年，全市幼儿园园长教师全员培训结束，9万多名教职员工参与。回天地区3年行动计划今年已完成28项，4所幼儿园本月实施普惠性收费。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成立，57所学校成为首批德育研究基地校。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市幼儿园园长教师培训工作总结大会9号召开。据了解，今年年初针对首都学前教育发展实际，市政府做出了对全市幼儿园园长教师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幼儿园管理水平、教育教学能力和师德师风修养的决策部署，并将其列为2018年北京市政府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经共有3000余名幼儿园园长、9万多名教职员员工参与了此次培训工作，培训对象包括在职在岗的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和保育员，以及幼儿园保健医、厨师、保安、保洁员等。培训课程包括师德、教育教学、教育管理等内容。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3年行动计划共安排了97个项目，其中今年安排了51个项目。记者8号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根据计划，昌平区将对天通苑地区包括新世纪幼儿园、日光彩虹幼儿园等在内的10所配套移交幼儿园改为普惠幼儿园。目前接收的原新世纪幼儿园将办成公办的天南街道中心幼儿园，目前装修基本结束，计划11月份开园。日光彩虹幼儿园、东方剑桥天通中院幼儿园等6所幼儿园已经完成了审批工作，达到实施普惠政策的条件。其中，日光彩虹幼儿园、东方剑桥天通中院幼儿园、东方剑桥天通东院幼儿园等4所园已经完成了级类的认定工作，本月开始实施普惠性的收费政策。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成立大会8号召开，为了更好地实现研究成果德育经验的落地和推广，研究会设立了首批基地校，承担课题研究任务，发挥德育示范引领作用。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推荐程序，遴选产生了57所北京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研究首批基地校，涵盖了大中小幼各个学段，其中幼儿园6所、小中学41所、大学10所。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 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发布通知，将于今年11月10号起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这也就意味着，自此以后，除境外就业的业务之外，任何一家合法经营的中介机构都可以无门槛地经营除境外就业之外的因私出入境中介业务。这一市场将迎来充分自由的竞争态势，取消资质认定后，将给移民留学出国中介市场带来哪些影响？进入充分自由竞争态势后，如何在良莠不齐的出国中介中选择优质的服务机构？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因私出入境中介资格停止认定，如何雾里看花找方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的会长桑鹏会长。桑会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斯普瑞集团的创始人也是移民专家赵明。赵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呢今天的节目预告片花呢也已经为大家预告了，从11月10号开始，实际上就是本周六，国家移民管理局取消了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听起来呢感觉有一点点不太好理解啊。桑会能不能用这个通俗易懂的方法给大家解释一下取消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拿这个留学行业做一个说明。两年前留学行业的特许经营的资质审批呢被取消了，意味着呢就不需要政府的特别许可，他就可以在工商依法登记以后就可以开展留学服务的各项业务。移民中介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资质的审核将于明天取消，也意味着只要在工商正式注册登记的合法机构，他就可以从事这项业务。从普通消费者这个心目中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原来这是政府监管、政府批准和政府特许授权的一个行业，从明天开始没有了，完全是由市场来调节、来管理或者自律以及决定它未来的发展，大概就是这么个理解方式。 出台了这个政策，从11月10号开始，本周六取消了之后，对于留学移民中介机构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可以先听听赵明老师的啊，您是作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深耕15年的专家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您觉得对于这个行业会带来什么影响？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从我们业界内部人来讲，有一个颇深的一个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我们叫牌照的取消，从也就是说国家从原来的前置管理、前置审批变成了后置管理、后置审批，意味着有很多原来不是这个行业的公司和个人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为广大的这个朋友服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原来有押金、有门槛，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行业，说明了市场的需求也走向了市场。就跟桑会长两年前，桑会长他们的留学行业就是这样，那么两年以后移民行业也变成了今天这样，也解绑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从原来可以说是一个半垄断的状态，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状态，有更多的企业可以进入到这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门槛了。这个门槛原来是用一纸经营许可证来铸造的，今天的门槛是这些企业能不能真真正正的给广大消费的朋友做好服务，这是硬门槛。那么我们这些年攒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硬的一个门槛。从最开始的加拿大移民，到后来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到今天的欧洲移民，可以说移民的方法和可以移民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移民的人群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在市场上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相应的管理部门，我们的主管单位原来因私出入境 现在是叫移民管理局，都对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在有着一些指导和管理。对于广大的消费朋友来讲呢，应该是这样的，之前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来帮你过筛子选企业哪些叫合法，现在完全市场化的时候，那么是需要消费者自己去过筛子， 对， 来看哪一家企业合格与否。 刚才三会长说了，两年之前先给这个留学机构先是解绑的，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和三会长还探讨过这个话题，也有当初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担心。那么两年时间过去了，情况和形势是什么样子的？三会， 我可以把这个对这件事关注的人群啊，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来理解。第一个人群呢是消费者，两年前消费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先是迷茫，再是担心。迷茫呢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担心呢是一旦他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谁来帮助他维权？ 对， 这是消费者。第二个呢是原来就是已经有牌照这些公司的老板，他们担心呢是这块市场，这块蛋糕会被更多的人来分，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再有一部分的呢是这个业内的从业者，那么从业者呢应该说是看到一丝希望，我可以自己出来做了，而且呢我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是一部分。再有一部分是跨行业或者跨领域的一些企业或者机构，就是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这个行业的一个人群，他们希望能介入到这里边来，这门槛没有了，他们就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会乱，我们也这么担心，所以我们行业呢也开过若干次的会，也进行了讨论。不过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呢，这些事情好像很自然，没有出现那么混乱，或者说消费者这个权益被损害的大面积出现，没有。 您是说当初我们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了？ 确实，因为经过两年多的这个实践证明，第一，消费投诉没增加，反而减少了。第二，服务的形式、服务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不再是仅仅一个留学咨询、申校或者是办理签证等等这些手续，是从最初的选择留学、培训、考试，一直到留学后的服务，最后到就业，是所有的业务板块都涉及到了。那么对于一个学生和家长来说，他所受到的服务就更周全、更全面。经过我们的感觉呢，这个完全市场化之后啊，最受益的还是消费者。他们的选择多了。至于说企业，用我们的话说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呗。你做得好，你的收益好；你做得不好，那你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在这两年时间内，就是留学行业的这个市场淘汰率高吗？ 不高。坦率的说啊，入局的人远远多于出局的人。 那就是入局的人实际上大家现在也是在做口碑，在做质量。 对。你会发现过去这个行业最初从报纸上做平面媒体的时候，在报纸上一个中缝就很多很多钱，可以招来很多人。现在纸媒宣传几乎没有了。网络宣传也很好了，要说做百度那竞价排名的人也不多，更别说什么电视投放广告越来越少，大部分是要靠他的口碑相传，要靠他自身的信誉去赢得客户。不管是做渠道也好，是做其他的什么形式也好，没有他的口碑就没有他的存在。 其实呢，我觉得相比较留学来讲，是不是这个移民市场据说水很深，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 与其说移民行业的水很深，还不如说移民行业要求的专业度更高。为什么这么讲呢？有很多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些身边的这个朋友来问我说，你看，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办法，然后相信很多事情。其实我总结了有几条啊，相对比较实用。第一，首先要找正规的一些企业和公司。那么大家都说了，你说这个话等于没说。 其实不对，因为很多人的心态是愿意找一些亲朋好友，然后一些关系来帮你做这个事情。其实他们从可信度上来讲，可能要比陌生的公司要高，但是要从专业度上来看，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是，您还别忘了，还有杀熟这个词儿呢。 哎呀，这是我后面要说的。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一点呢，要看他这公司的一个规模和实力。 嗯， 规模和实力呢，就意味着什么？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他的公司能不能赔付得起？比如说移民，像现在做欧洲的移民项目，希腊200万，那么出现了问题，拿什么来赔？这家公司注册资本金就100万，他就赔100万。 嗯， 100万以后，他不是无限责任公司，他是有限责任公司。 嗯， 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跟中介机构谈的时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看合同怎么签。 嗯。 法律文书一定要健全，不要光立在口头上。再有一个，在这些过程中，首先要看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要看这家公司他做的这些项目，还有这些移民的过往，他的项目是不是有法律依据。比如说希腊他没有这个法案，他偏恰恰说我要做了这个，为什么我能做呢？因为我有独到的这个特殊的关系和这些，这个都是不太可信的。 嗯， 所以这是很容易踩进去的一个陷阱。再有一个，看这家公司的过往，他以往的口碑，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那么不能说他之前做过不好的，他以后也不好，但是至少他曾经有过劣迹，我们要慎重。不代表不选择它，但是我们要慎重选择。 嗯，好，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移民行业啊。那么接下来让桑慧跟咱们说说这个留学行业。虽然这个放开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啊，这个优胜劣汰啊，其实倒是净化了这个市场，但是或多或少在这个市场的运营过程当中，还会稍微的有一些这个问题。虽然您说这个投诉率它是下降的，但是还是会有。那么现在在这个留学行业当中，会集中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上？ 其实最容易激起人们这个消费冲动，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其实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保录你这个世界名校。你既然要申请世界名校嘛，那么肯定你的付出的费用也肯定高，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啊，在我们行业术语里边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有条件录取。 嗯， 或者有人叫它双录取也好，是什么也好。我就是说，某某某学校录取你，但是它是有条件的，一定是要求你的这个外语成绩或什么成绩达到规定以后才能录取你。那么很多学生达不到这要求，虽说他给你发一个录取通知书，但实际上你是进不到这所学校的。你一定是要到那边预科也好，到语言学校去补习。那么对他来讲，进入这个学校就变得遥遥无期了。这个从我们现实当中也好，从我们的消法保护的也好，从国外给你发的 offer 也好，都挑不出毛病来。人家可以说是你的孩子不努力，那你真的就上当了。因为进入世界名校的人寥寥无几。今年咱们拿美国举例，美国这个名校录取中国大陆的孩子的比例在下降，因为他选择性高嘛。 对， 所以对一个学生来讲，进去的可能性就小。就像美国常青藤学校，它加起来一年也就那么点人，它不可能这个馅饼就掉到你头上，那太不可能了。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听不懂，那有可能你就会走上一条特别崎岖的路。那类似这种情况呢，不管是从行业也好，从消费的角度也好，很难替他维权。你也很难提出你的诉讼，你的诉讼请求很难提出来，这真的是吃哑巴亏了。那么还有一些人跟干脆钻一些空子把你弄出去了，一看到那以后你原先的承诺跟他现实情况完全不符，那么回过头来再追责，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因为在你的服务合同里没有这些东西，因为他的服务合同一直到出国的时候就终止了。特别特别难。所以 在我们这个行业呢，经过两年的实践呢，我想啊，不光是我们的行业要有些提高，有些自律，我看更明显的是消费者提高了自我免疫的能力。 嗯， 他们事先要做大量的功课， 嗯， 要到处去打听，这个他们的这个水要求在不断提高，也倒逼我们的行业在不断的完善自己。 嗯，确实是，包括这个最近，因为我身边也有同事给自己的孩子在办这个出国留学啊，其实各家机构在面对同样国家或者说同等级别大学的申请当中，他所收取的费用也千差万别啊，差的有很多啊，当然会有更多的会以这个优惠作为噱头，说我能够给你优惠多少多少钱，但实际上优惠下来的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你一比对呢，跟其他机构还是会比人家要多，但是有可能对于消费者心理来讲，他开始跟你叫了20万的价，他给你砍掉了一半，你10万块钱你觉得自己赚了，但实际上其他的机构呢，有可能人家5万6万有可能就能下来了啊。那像就是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做这种识别，或者说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商会有没有一些你比如说1、2、3、4你应该怎么来做啊，咱们就基本上能够保证能够选择一个适合你而且又是优势的机构。 我真的为此专门做了一个 PPT， 想这个做一些这个普及和推广。 嗯， 后来发现啊，这个市场变化太快。但归根结底啊，我想奉劝呢，给消费者一点忠告。第一条，货比三家。 嗯， 这是一个古老的市场法则。 嗯， 而且到现在依然适用。多走几家，多听一听，这是第一条。 嗯， 第二条，一定要自己做些功课。怎么说呢，要对你留学目的国或者你的留学目的的学校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第二条。 嗯， 第三条呢，切勿抱着一个太高的期望值去做这件事儿。 嗯， 你的孩子留学到哪个国家到哪个学校啊，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即便把你拔高到一个比较好的去学校去学习，恐怕你在高台淘汰率下的压力下，你可能就退出来了。 嗯， 所以我个人感觉就这么三条，不要冲动，货比三家。 嗯， 要自己做功课，别有太高的期望值。 嗯， 我想这就能找到适合你的学校，既然适合你的学校，你不会付出太多无谓的钱财。 好了，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呢就先邀请两位专家，咱们跟大家先探讨到这儿吧。啊，总而言之啊，从这个国家的层面上面来讲，放开的这个机构资格认定，是件好事啊。从大的方向来讲，这叫简政放权啊。而与我们这个百姓来讲，其实提供了更多的这个选择的机会嘛，对吧？ 对， 而且呢，按照这个适者生存的这种法则，而且结合着商会讲的两年之前留学房服务解绑之后，并没有出现大家所担心的那种态势的发展，而是朝着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去发展。我们也能够非常，这个预见到未来，其实这个市场它会有一种自我净化的功能。 对， 越来越多的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优质的周到的这种出国中介的服务。好了，那么再次感谢桑鹏会长何朝明老师，谢谢。 谢谢。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接下来为你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It's true.